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丝路行》，鱼龙携手马友友、吴蛮、雷佳及丝绸之路乐团、杭州爱乐乐团音乐会昨晚在保利剧院上演。从古至今，丝绸之路为无数的艺术家、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对于当代文化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马友友在20年前创建了丝绸之路乐团，将多样性的音乐语言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昨晚的演出就是马友友和他的丝绸之路乐团携手鱼龙、吴蛮、雷佳以及杭州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一起带大家进行了一次世界音乐的探索之旅。在音乐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友友介绍说， 这次回到中国，回到北京，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大概20年的工作，是找到了多少伟大的音乐家，世界的音乐家。那北京现在是世界的城，我们自己能够表演，特别高兴。 在昨晚的音乐会上，大提琴、琵琶二重奏协奏曲《逍遥游》和北京的观众见面，这是作曲家赵林专为丝绸之路乐团和杭州爱乐乐团量身打造的。北京国际音乐节音乐总监于龙说， 因为赵林是专门写的，是杭州爱乐和这个北京音乐节还有爱乐联合委员的这部《逍遥游》，非常棒。这部曲子是真是非常非常的让我和悠悠非常高兴，看着不断的有新的曲子出来。我们今天要更加的鼓励有更多的年轻的作曲家把好的作品然后呈现到这个音乐的舞台上来。 逍遥游取材于中国古典名篇《庄子·逍遥游》，通过音乐展示出一种物我两忘、闲适自得的意象，不仅是对古代文人雅士精神生活的回望，也用交响音乐的语言表达了当代人对自由精神生活的追求。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天下午2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将在第13届中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举行。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北京电台力邀李野墨、梁岩、田洪涛等国内知名的演播艺术家共同打造，将《白鹿原》《钟鼓楼》《生命册》《长恨歌》等多部茅盾力作以有声演绎的方式呈现在大众耳边。作品集不仅会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新闻广播、故事广播当中播出，还将在懒人听书、喜马拉雅、当当云阅读、掌阅、蜻蜓 FM 等多家互联网平台推出。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李六乙执导的国家大剧版莎翁话剧《哈姆雷特》将从明天开始在国家大剧迎来世界首演，并连演8场。在这一版当中，北京人艺演员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将出演，重新诠释这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巅峰之作。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当前到11月中旬是北京地区红叶观赏期， 预计今明两天，11月3号到4号将迎来香山公园客流高峰，建议广大市民游客提前网上预约绿色出行，错峰游览。秋季观赏红叶期间，北京还有21处公园风景可供选择。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南段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出京方向吉祥寺桥到后沙峪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古人认为的玉石之德中有天下莫不贵者盗也的说法，意思呢就是普天之下呀都将玉石尊为瑰宝，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温润的玉石也恰是对白玉或者是羊脂白玉的一种形容。那么在众多的老藏家当中，对于羊脂玉的收藏都有这么一段传奇。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虽然说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但是古玩行里总是有捡漏的传奇故事在流传。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就写到了一位老藏家收藏羊脂玉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据说上个世纪80年代，和田玉的价格大概是每公斤80元，和田玉中的极品羊脂玉的价格大概是每公斤100元，2008年和田玉的价格大约是每公斤20万至50万元，而羊脂玉的价格则攀升到了100万至200万元。也就是说，短短的20-30年间，一般的和田玉价格上涨20倍以上，而羊脂玉的价格则涨幅约100倍。咱们故事的主人公池先生和和田玉结缘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他之所以迷上和田玉，倒不是因为有什么雅兴或者是为了投资，而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那时候池先生还在一个机械厂当工人，有一次他和三个同事一同出去办事儿，他们的车呢与一辆大货车相撞，一死两伤，只有池先生一人胳膊破了点皮儿，算是虚惊了一场。他被送到了医院里的时候仍然惊魂未定，他用手死死地抓住胸前的那个和田玉狗，牙关紧咬。等他清醒过来以后，有人把他当时的样子笑着给他说出来听。他回想当时的情景，总觉得是胸前的玉狗在关键的时刻保佑了他，逢凶化了吉。因为他手握玉狗的那一刹那，忽然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身子， 或许真的是这下意识的一低头救了他的命。这个玉狗是他一个新疆的朋友送给他的，因为他属狗。那个时候改革开放虽然也有几年了，但和田玉的市场呢还没有兴盛起来，只有少数有眼光的新疆商人悄悄地开始做和田玉的生意，池先生的这位朋友就是其中之一。自从对和田玉有了这么一种朦胧的敬畏感，池先生就央求朋友给别人送玉的时候也给自己带点小件。可是这位朋友主要做的是玉料生意，不做雕件。送他的雕件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请一位玉雕师傅给雕的仿古样式。当时玉器市场可不像现在这么广阔，不是随便在哪儿都可以买到玉的。池先生一脸的遗憾呢。不过从此以后，这个朋友来到北京的时候就常把池先生叫过去，叫他看看自己带来的玉料，倒不是为了卖给他，而是为了让他开个眼界。爱玉人也欣赏爱玉人，爱玉人也愿意培养爱玉人，所以这个新疆朋友没事的时候也给他讲了不少关于和田玉的知识。在新疆和西藏交界之处有一座昆仑山，著名的和田玉就出自这座高大雄伟的昆仑山。和田玉虽然来自高山，但它却并不是在山上形成的，而是海中的产物。古代的海中沉积着大量的白云质大理岩，和田玉就是中酸性侵入岩侵蚀白云质大理岩而形成的矿物。既然在海底形成，怎么又跑到山上去了呢？这是因为啊，在距今4000万年前的时候，喜马拉雅山在造山运动中使整个塔里木盆地相对提升，它南边就形成了开阔的青藏高原，此时昆仑山也被抬升起来。原来在海底的矿脉就被抬升到了大概4200到5000米的高度。这个时期地球还处在一个冰区，整个昆仑山被冰川覆盖。在接近300万年前的时候，地球进入了温暖期，冰川融化了，冰川向山底下走的过程就会把矿脉挤压的破碎，和田玉料随着冰积物和水流冲到山底下，就形成了三种类型：山料、山流水和籽料。池先生听到这些呢，他也听不太懂的描述，仿佛自己回到了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远古时代。和田玉在他心中呢更是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随着在新疆朋友那儿不断的学习，池先生对和田玉感情日益加深。遇到小块好看的籽料，他也会从朋友那儿买上一两块，没事的时候呢拿在手里把玩把玩。渐渐的，他的工资就全都换成了这些漂亮的小石头。起初他爱人对他这个爱好也没太在意，但随着他步步的升级，把爱好变成了嗜好，把嗜好呢变成了癖好，爱人可就不得不管了，就跟他来了个约法三章。如果一定要收集这些东西呢，第一，不许抽烟；第二，不许喝酒；第三，要把每月工资的3/4交给家里，剩余的钱才能买玉。约法三章里的烟酒都还好说，池先生本来也不是很喜欢喝酒，不喝就不喝吧，多年的烟瘾呢也一咬牙戒了。但是工资的3/4交给家里这项啊，让他比较头疼，这就等于给他买玉石的爱好呢断了吹。起初啊，这约法三章他还能遵守，不喝酒还戒了烟，这让爱人呢着实的高兴了一阵。但他高兴的有点早，因为过了不多久，他往家里交的钱就越来越少了，最后干脆不交了。一发工资，他就把这些钱呢全都换成玉石。爱人找他要工资，他就用一副哀求的眼神深情地望着他，见他不买账，他就拿出纸笔给他写欠条。但这欠条也不能当钱花呀， 爱人把欠条揉成团扔在他脸上，他只好接住展开了再递给他，还得笑嘻嘻的赔个笑脸。其实呢，咱也别怪他爱人现实，虽然爱人的工资比池先生高，不用他的钱，一家老小吃喝也不用愁，但每月一家人把他的工资花个精光底儿掉，他心里也不平衡啊。再说了，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多少也应该有点积蓄吧。可是看看他们家呢，基本上是家徒四壁，而且是标准的月光族。那个时候啊，还不流行月光族呢，他们倒是超前时尚了一把。爱人找他要工资未果，被气得直翻白眼儿。可是也没办法啊，俩人的感情一直很好，爱人心中呢虽有怨怒，但也不愿意跟他争吵，所以呢在亲戚朋友之间没事就诉诉苦。池先生对于和田玉越来越痴迷的事儿，亲戚朋友慢慢都知道了，大家都觉得他脑子进水了。这种小石头又不能吃又不能喝，要说喜欢买两块就得了，怎么还没完没了了？他们长得都差不多呀，要那么多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啊？池先生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说，他沉醉在他的玉石世界当中，整天是不亦乐乎。可是乐着乐着他就惹麻烦了。怎么呢？他这回乐不起来了，因为他爱人彻底的被激怒了，人家说呀要离婚。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法郎凯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德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怎么回事呢？这事儿是这样，池先生的朋友给他带来了一块上好的和田玉，要价是8000块，这是一块满皮的籽料，只开了一个小窗。籽料呢是和田玉中最好的料了，和田玉根据玉料的特点，咱不说分为三类了吗？哎，山料、山流水和籽料。这山料呢就是原生的矿脉，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时候把海底矿脉抬到了4000到5000米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原生矿脉一般表面粗糙，见棱见角，大小不一，这叫做山料。随着冰川的融化，玉料被冲击而下，被冲击到半山腰，一般被称为山流水，冲到河水里或者古河床里的叫籽料。籽料有时呢泡在水里，有时候水干了它就暴露在阳光和空气当中，有的时候呢又滚落到水中，慢慢的呢表面就形成了一层玉皮儿。这种玉皮是氧化铜，颜色有浅黄的、深黄的、军黄的、红的，一直到黑的，美丽斑斓。玉料从那么高的高山上滚下来，有柳裂的或者不坚硬的大料在路途中会被碎成小料，其中最坚硬的、密度最好的籽料能留下来，经过多年的摔打滚磨，表面变得光滑，留下了美丽的皮色，成为了籽料。所以这籽料有最坚硬的质地，有最细密的结构。刚才咱说那开窗的意思呢，就是去掉一小块玉皮，以便看到里边的玉质。池先生看这块玉果然是上好的籽料，皮色饱满，玉如凝脂，毫无瑕疵。不过要价8000呢，可是太贵了。池先生那时候的工资呢是800多块，这8000块钱可差不多他一年的工资了。况且他那工资也不属于他呀，他爱人手里头还拿着大把的欠条呢。可是这么好的玉碰到了他就不能放手啊，怎么办呢？池先生也有主意，借钱。如果是借别人的钱呢也就算了，可是啊他偏偏借的是爱人干爹的钱， 这回可就出麻烦了。借钱的时候呢，当然不能告诉干爹这钱是用来买玉石的呀。可是池先生是玉痴，没有人不知道，几乎身边所有的人都反对他这样不惜血本的买玉石。于是呢，他就说是和一个朋友合伙经营小店，至于什么时候能还钱呢，不太好确定，反正等小店赚了钱，他自然连本带利的一起还上。他倒是挺会想的，这么一说连还钱的日子都不用定了。要是别人呢，听他支支吾吾的，一定不会把钱借给他，稍稍想一想也会怀疑他是不是又去买玉石了。可巧了，他这位干爹呀，偏偏就没往那上的想，痛痛快快的就把他这钱给拿出来了。这干爹没有孩子，最疼的就是他这干女儿，对池先生呢也算是爱屋及乌了。干女儿不错，干女婿也错不了，小伙子要开小店挣钱，让干女儿的日子过得更好点，好，爷儿俩都高兴。老头把钱一掏，可天下呢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墙不但透风还透得特别快。第二天，池先生的爱人就知道他借钱买玉的事儿了。买玉也就算了，怎么还借钱呢？啊，借钱也就算了，怎么还借到我干爹头上去了呢？就算借我干爹的钱也可以容忍，那干嘛要骗我干爹，说是做买卖开小店呢？这是万万不可以容忍的。喜欢玉石本也不是什么坏事，可过了头就会害人害己，跟着你过点苦日子也就罢了，好，现在连骗人的事儿你也开始干了，人品毁了，你这人就完了，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没什么可说的，离婚。好，池先生一听这话，不亚如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他可没想到这事儿的性质有这么的严重，爱人跟自己这么些年了，小打小闹，小气小怨都有过，可是从来没有真恼过。离婚，这对于池先生来说可是想都没想过的事儿。爱人这么伤感情的话都说出来了，他可真慌了。他正慌乱之间，住的离他们不是很远的丈母娘也来了。老太太进门就是一顿骂呀，非让他把那玉石给退了，把他们干爹钱给还上。本来池先生呢还指着老太太来了劝劝爱人呢，得这回完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女儿，求女儿劝劝妈，还有妈妈的妈，多绕啊。平时自己对女儿还算不错，这回呢女儿一定能站在自己这边。池先生是这么想的，哎，果然他这闺女替池先生想了个办法，女儿给他拿了一个搓衣板。他们俩都心软，您在门口啊跪上三天三夜，跪完了他们可能就原谅您了。嘿，给池先生气的，你这小丫头片子够狠的。池先生举起搓衣板的就要打，可刚举起来就听咚咚咚有人敲门，嘿嘿，客人进门了。池先生心里这个烦呢，家里正乱得不可开交呢，谁这么没眼力劲儿这时候来串门啊。进门的不是别人，是一个玩玉的朋友，还带来了一位玉商。原来这位玉商知道他得了一块好玉，非让这个朋友带他来看看这东西。池先生明白了人家的来意，赶紧把搓衣板递给自己女儿，瞧你妈这脑子，这搓衣板都找不着了，快给他送过去。说完了就把客人让进了屋。没想到的是，玉商对这块玉也是爱不释手，玉商认定这是一块上好的羊脂玉。其实对于羊脂玉并没有真正明确的标准，说哪台机器能鉴别出羊脂玉来，鉴别不了。羊脂玉可以说是对美玉的一种评价，一般是指和田玉中洁白无瑕润如凝脂的玉料。既然认定是羊脂玉了，那么这价格可就不能按一般的和田玉价格算了。这块玉料玉商愿意出价50,000元买下来。池先生一听就懵了，一时回不过神来，就告诉人家说要考虑考虑。等送走了这客人，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 《 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这篇守得云开见月明就写了一位池先生收藏羊脂玉的传奇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羊脂玉可以说是对美玉的一种评价，一般是指和田玉中洁白无瑕、润如凝脂的玉料。既然认定是羊脂玉了，那么这价格可就不能按一般的和田玉价格算了。这块玉料，玉商愿意出价50,000元买下来。池先生一听就懵了，一时回不过神来，就告诉人家说要考虑考虑。等送走了这客人，他把刚才的事儿跟家里人一说，嚯，家里人全傻喽。很快的，亲戚朋友也都得知了此事，一时间呢是反响强烈。看看人家的眼光，8000块钱买回来的东西，一夜过后能卖50,000，也没人认为他脑子进水了，也没人认为他是骗子了，也没人认为他人品有问题了。呵，这一下池先生简直就成了天底下最有眼光的人了。这事儿也不知怎么的，传来传去，传到他多年不联系的一个老同学那儿了。人家听说他中了50万的彩票，得跑来找他借钱来了。就在大家对他羡慕不已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这块玉石啊，嘿嘿，不卖了。这个决定让知道此事的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的人呢就开始怀疑他的智商，而有的人却表示出了理解和赞许，他肯定是等着出更高价的人来买。这回啊，离婚的理由已经消除了，婚当然是不用离了，可是池先生不能就此沉默，他非常认真地对他爱人说，婚咱先不离行吗？你像这块石头还没卖呢，要现在离了，这财产它不好分呢。嘿，气得他爱人那是哭笑不得的。这场风波暂时就算过去了，可是过了一年多，和田玉居然开始跌价。因为此前几年和田玉市场的兴盛激起了大家收藏玉的热情，市场一火，和田玉价格大涨，涨价之后很多人买不起，脑子比较灵光的玉商呢就开始开采俄罗斯料和青海料。虽然俄料和青海料啊不如和田玉料精美，但存量丰富，价格低廉，而且同属于昆仑山玉， 仪器鉴定的化学成分呢也是一样的，有些小块的质地好的鹅料和和田玉十分的相似，与和田料混在一处呢几乎无法分辨。这样一来呢，在大量的青海料和鹅料的冲击之下，和田玉的玉件骤落。因为池先生那块羊脂玉一夜之间价格翻了数倍，所以和他比较熟悉的众多亲戚朋友呢都开始关心起和田玉来了。和田玉的价格一跌，大家都替他紧张，有好几个人都劝他赶紧把羊脂玉卖了吧，要不可就错失良机了。池先生给出的理由简直让人啼笑皆非，他怎么说呢？他说呀，这块玉不能卖，因为爱人要和他离婚，一旦卖了玉，财产就容易分了，财产容易分了呢，婚就可以离了，可是他不想离婚，所以这玉呀、不卖。这都什么理由啊？这是可眼睁睁的看着和田玉的价格一天天的下跌，那些本应该到手的真金白银呢，就这么一刀刀的被切走了，大伙儿都替他惋惜不已。到此大家的意见又统一了，所有人又开始觉得他脑子就是进水了。其实啊，池先生爱人的想法呢和大家是一样的，欠人家钱还一直没还上呢，眼看这玉件又跌了，干嘛不赶紧卖了他呀？他不明白不理解，可是他也没办法，他只要跟池先生一说这事儿，池先生就说这玉不能卖，财产不好分，我心里才踏实。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把池先生的爱人气的是又咬牙又跺脚又翻白眼，想砸点东西出气吧又舍不得。池先生呢倒是没事偷着乐，没想到这回找了这么好一借口，总算可以保住自己心爱的玉了。他爱人是有火不能发，有气无处撒，所以也不能让他好受了，怎么办呢？晚上带着孩子到自己单位食堂吃饭去。在家里头给池先生留下的菜里头啊，多撒一把盐，还不给他预备开水。池先生晚上一吃饭，嚯，闲得直瞪眼呢。要不是为了他心爱的玉，他能忍受这样的委屈？不过为了这样精品而受苦啊，他觉得值。实际上池先生当时受的那点委屈也真的是很值。随着玉器市场的不断升温，质地优良的和田玉以其绝对的优势独居昆仑美玉之首。青海玉和鹅料虽也有精品，但在整体上根本没法跟和田玉媲美。随着经济的回暖，越是优质的玉石价格增长的就越快，质地一般的玉石倒不见得有多大的提升空间，所以和田玉的价格再一次的飙升了。到了2000年左右，由于利益的驱使，新疆和田地区甚至用大型机器采玉，机器采玉的方式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到了2006年，政府下令不许再用机器挖玉了。此令一出，和田玉的原料价格是井喷式的暴涨。这一回呀，亲戚朋友们不敢对池先生乱下结论了。他是对的，他又牛了，他脑子没进过水。可是只要他的东西不卖掉，谁又敢确认他能不能笑到最后呢？他到底是有眼光还是脑子进水，谁又能确定呢？就在大家觉得他是个玉痴，一定不会卖掉他玉石的时候，他又一次让众人瞠目结舌了，他开始卖玉了。也就是在2008年奥运会即将临近，据说奥运金牌上也要镶嵌昆仑玉，以彰显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田玉的价格更是让不少人有了高不可攀的感觉。池先生觉得孩子也大了，用钱的地方也多了， 所以他决定把以前的小玉料出手一部分。藏玉嘛，有几件精品也就够了。收藏了这么些年，他这心态啊也平静了。玉石钱财其实都是身外之物，家人跟自己苦了这么些年了，想想啊，这心里头也确实有愧。池先生当年花几十块钱买的那些个不起眼的小玉料，现在哪一块也能卖到10万以上。池先生手底下稍稍这么一松动，这日子就好过起来了。亲家朋友又开始挑起大拇哥，现在没有什么悬念了，人家就是有眼光，看看人家钱也有了，好玉料也有了。据说他当年没卖的那块羊脂玉现在可以卖到千万元以上。别人对池先生都是羡慕不已，只有一个人百感交集，谁呀？就是池先生的爱人呢。现在呀，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可是啊，回想起那么多年的往事，他微笑的面庞上又挂了一丝犹豫。他犹豫什么呢？怕财产好分喽，池先生跟他离婚呢。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北京晚报女记者吴芬也是一位藏家，他曾经把他收藏的故事写成了书，叫做《是真实语》，其中就写到了他收藏羊脂玉的故事。与羊脂玉结缘源于一位大哥，大哥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做生意，有了钱嘛，总要买点什么。有人告诉他，这羊脂玉这玩意儿好，又养人又保值，还不占地方。你想想啊，过去连皇上都喜欢玩的玩意儿，那能错得了吗？他一想也是啊，就玩上了。人家大哥下手早啊，见过的好东西多，境界也高。看吴坟早就在这圈外头晃悠，从没下手到这圈里来，也许是大哥了解他的秉性，知道这乌坟啊不傻不抠不贪，哎，也还算是个可塑之才。在21世纪初的某一天，大哥语重心长对乌坟说，说你玩玩玉吧，这玩意儿啊特好。当时大哥也没有特别的跟乌坟说特好的特别含义，他也不知道这特好二字指的是东西特好、钱特好，还是对人的性情修炼特好。反正这大哥人好，他说特好，那就一定特好。这以后的一两个月里头，这大哥带吴坟去过好几家做玉买玉的地方。好像第一次跟他去看玉，这吴坟呐就喜欢上了。喜欢是喜欢了，可是手上没东西，这喜欢也是白喜欢呀。有几次这吴坟都看上了想买，这大哥呀都给拦起来了。他老是说，着什么急呀、啊、那好东西多着呢，慢慢来呀、啊。说实在的，那时候市面上的玉挺多的，而且价钱远没有现在这么离谱。这吴坟之所以有点着急把一块玉买回来，是想找一下呀把一块羊脂白玉放在手里头慢慢的盘玩的那种感觉。吴芬知道大哥不着急让他买，是怕他一上手就买错了或者是买贵了，一来怕对不住吴芬，二来怕影响了他今后玩玉的心情和感觉。直到有一天吴芬看上了他一块带皮子的羊脂白玉的灵芝。那天呀、啊、那有不少块玉，当然有的比他大，有的比他贵，有的比他雕工复杂。可是这吴坟一眼就相中了他，他白的油润， 白的细密，白的干净，那副冰清玉洁，是卓尔不凡，天生丽质，润如凝脂般的样子。即使你没见过羊脂白玉，仅仅是听说过这山川精气之凝结，大地自然之妙作，也会惊呼：哎，这是羊脂玉吧？这当然是羊脂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玉雕大师董文忠当时在场，当时已经是70岁高龄了，几乎在北京玉雕厂跟玉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的董大师说：你呀，就要这块吧，这块玉啊，无论是白度润度都可以当侄子了。这侄子呀，是玉雕行话标本的意思，哎，就是可以拿它呀做参照物，比对其他白玉的白度润度等等。有道是好玉不用雕，因为一块上好的白玉籽料没有任何瑕疵，可谓白玉无瑕呀，就像是一个天生丽质的姑娘，过分的描眉画眼，反而让人质疑她是否真的是那么漂亮。所以啊，这无坟的这块羊脂白玉灵芝没有太多的雕工，只是在玉的一面雕出了灵芝的形，流畅自然，简洁大方，而另一面呢，则完全保留了白玉原来的皮子，白中啊带有星星点点的淡黄香沁色，一如无坟崇尚的人生态度，尽可能的天然，尽可能的自然，尽可能的淡然，尽可能的悠然。卖玉给无坟的刘老板是个善解人意的好人，他见无坟对这块玉如此忠义，不仅给了一个很合情合理的价钱，还从他桌子上的一只红珊瑚上边取下一小截来，当下让雕玉的工人给磨了磨，也没抛光，就打了个眼儿，就当珠子似的系在了他的羊脂白玉灵芝挂饰上。他才知道什么叫做珠联璧合，什么又叫天造地设，什么叫相得益彰，什么叫神来之笔了。现在呢，无坟也算有了几块还不错的羊脂白玉了，它们无论是重量还是品质都不输给这块白玉灵芝配饰。可是呢，无坟爱它如故，这块玉给它带来的美好过往就如同初恋般的情人。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松北古月出金花，北风浓转淡，冰山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寻纸上走笔，只此搁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色白发老去，云开露结。